我谂即系加埋口琴咧，即系嗰种香遥远味 country blues 嘅味道会更加浓。